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com， 我系谭志强。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到嚟啦，咁就嗱，上個禮拜咧，我哋講海麗罷工咧，喂，似乎即係個收聽數字唔係咁理想喎，咁但係嗰啲係好重要嘅，其實係，嗰啲好重要嘅，其實係。 我講得幾好啊，其實係上個禮拜，雖然我自己都冇聽翻。 唔係嗰個係關乎嗰、那個，即係你唔好話，即係啲人一講起花生台，唉，梗係講雙簧啦，梗係講鬱韻啦，係咪？我哋都唔係咁。 所以我都迴避咧討論公共政策嘅，即係過去日子裏邊咧，無論房屋又好。好醫療又好，因為嗰啲係比較 dry 嘅， 嗰啲係 dry， 但唔可以唔講嘅嗰啲啊， 嗰啲係唔 juicy。 我哋有嗰、那個即係叫道德責任喺度啊，你明唔明白？ 係啊， 係咪？即係正正就係我哋有咁嘅道德責任咧，即係而喺關鍵時刻都可以起到啲作用咧。咁所以會有啲人即係黐埋我哋度，然之後嚇喺度拉票抽水啊嘛，係咪？咁所以咧，即係你唔好話呢樣嘢咧，即係唔重要。所以我哋嘅道德自覺咧， 頭先阿龍喺 off mic 嗰個時候都已經爆出嚟啦，有人話俾佢聽。是当外快嘛。 当事人讲的。 是啊。 即是撑他的当事人。 是啊。 OK。 是啊。 即是当外快。 你讲啊。 是啊，我讲啊。 当打份工咯。即是其实你咪当这个 收工。做人。 搵食的嘢。 咁你咪当自己，你咪代入咗自己做这个 工作。为什么有时啲人话人穷志短。 是。 即是原来钱是可以收买你。我都不想再即是延续第一次讲嘢，但都要加多一句嘅就是不要咁啦。做個好人啦、啊，好人始終有好報嘅，我相信。 係講錢銀嘅又好 Q 麻煩嘅，正如咧上個禮拜我哋講海麗罷工啦，因為其實佢哋籌好多錢嘅，其實係因為佢自己咧就喺呢個街裏邊咧籌好多錢，咁啊將佢哋自己本身即係因為其實海麗罷工嗰班友嗰班工友，即係其實喺佢即係冇工開嘅時候，咁佢都要生活㗎，係咪？佢都要開支㗎，佢正正就係喺街頭籌到啲錢咧，就係付佢哋自己生活開支嘅。咁而家啦，就係話有啲人咧。就喺度话啦，啊喂，你而家因为其实咧就职工民咧，咁佢哋又即系，咁佢会公布条数点样用噶，系咪？咁正正就系因为咧，佢就话筹好多钱，咁剩翻落嚟嗰啲咧，就好似话攞八成系嘛，咁就付下一次嘅呢一个，唔系，佢就话筹咗23万，市民筹咗捐咗23万，工友咧只系收咗4万，喂，咁你剩翻嗰八成咧，啊有好多人就话啦，即系呢个职工民咧就占咗。攞咗成八成，咁啊當然就喺度話佢行政費啊呢樣嗰樣，哇！你過水濕過，使唔使咁狼啊？係嘛？ 喂，咁佢如果日後有相類似呢啲抗爭嘅話，都有基金都係一件好事。 咁啊，即係但又唔係個個都識諗噶嘛。 喂，同埋你攞咗4万，其實因為嗰個工潮完結咗，同埋勝利結束嘛。有咩問題啊？ 唔係一般人嘅諗法就係鋪鋪清嘅，就係、是、你籌咗嗰筆錢，你係唔係時候要諗個方法散佢咧？ 你散曬嗰20几万，去海麗嘅工友度，亦都俾人鬧嘅喎。 哇！咁你咪賺咗？咁你咪咁喎？ 你有 double benefits 喎、啊？因為點解咧？你所謂嗰啲遣散費啊，你嘅人工嗰啲全部加曬，跟住因為你出嚟抗爭，所以咧我就即係俾獎賞錢咁啊！喂，咁又都俾人鬧嘅喎，大哥。喂，嗰開頭嗰4万，因為佢仲喺個 struggle 當中，佢嗰陣時係罷緊工、停緊工，隨時係冇糧出， 咪根本係冇糧出啦。嗰段時間， 咪係咯， 遣散曬。 喂，咁所以佢俾嗰個生活津貼係好正常啦。咁但係你已經勝利結束啦，要談判嘅嘢，你嘅要求嘢係 100% 已經滿足咗咯。 我哋不如去幅圖，即係聽下啲工友點講啦。嗱，咁啊，圍工新聞啊，就即係訪問咗幾個工友啦。我哋講下阿英先。咁啊，有位記者問嗱，我代入下，知唔知點解要籌錢啊？阿英就喺度講啊，俾我哋人工啊嘛。咁淨係俾你哋咩？邊個罷工咪俾邊個咯？剩翻落嚟嗰啲啊，下一批罷工嘅工人咪俾人工佢哋咯。知唔知籌咗幾多啊？ 十幾廿萬係嘛？我哋工人支咗五萬幾㗎啦，已經咁啊，即係喂咁啊，記者問啊，喂有人話喎、哦，你好似攞少人工喎、哦，你知唔知你攞少咗幾多啊？啊攞咗2200、2300頭兩日啊150蚊，後來咧就250蚊一日，我哋都攞咗2000幾蚊，好過一分錢都冇啊！人哋俾籌款咧都係善心人，喂我即係起碼我哋唔使口停手停口停啊！咁啊記者又問啦，一開始知唔知？但係咪唔有工人唔鍾意籌錢啊？咁因為其實唔係佢哋自己親身籌㗎嘛。咁呢個阿英就喺度講啦，唔係唔鍾意，係只係驚自己啊攞起錢箱問人攞錢好失禮㗎嘛。咁到你哋啊解釋唔係我哋攞錢箱嘅時候，而係派傳單啊，人哋行過囉咪俾錢落去囉。 仲係組織者。 係啦，又係組織者咪俾錢囉。咁知道咁樣做之後，覺得接唔接受到啊？咁啊得，見到有旁邊有檔位啊，都有人籌錢啦、啊。有人問你啊，有人話你哋攞咗兩折遣散費，大打折扣喎、啊，少咗八成錢喎、啊，啱唔啱啊？唔啱，你唔覺得奇怪咩？啊，原本你遣散費有五萬幾，而家只係攞咗萬幾，咁強積金對沖啊嘛，加起上嚟咪就係咁多咯。嗱，我唔讀咁多啦。咁其實咧，即係啲工友都知道嘅，其實都 fair 一啲嘅。其實 老實講，我係嗰啲工友。我係嗰啲工友嘅時候，我真係攞呢一筆，即係都唔好意思啦，係咪？因為你係基本上係有 double 嘅reward 噶嘛，係咪？你要去爭取嘅嘢，已經爭取咗， 係。 咁我仲攞呢啲咁嘅津貼，咪俾人話喂，我嗱，如果我散曬嗰20幾萬啊，我攞呢個津貼俾人感覺咩？因為你有呢啲咁嘅錢，所以你抗爭。 啊，唔係嗱，咁講攞就唔需要話唔好意思，但係攞翻自己平時開工嗰日嘅數啦，即係你平時你賺 咁啊 fair 啦， 係啦， 我唔會攞多，係咪？亦都唔會即係因為有人有善心，我去 take 呢個 advantage， 我係攞到盡。咁如果攞到盡嘅話，又有啲人會咁話我啦，哇！原來啲市民籌咗咁多俾你嘅時候， 喂，同埋 咁你咪有錢賺？ 嗰啲人我唔知佢喺度鬧緊乜啦， 係 係咪有個網頁叫咩生於亂世嘛？ 生於亂世啦，仲有一個叫做咩倫敦人妻手記喎，倫敦人妻先生手記喎。 阿哥，喂，香港，你估就係得一單罷工嘅啫，呢個世海麗呢單係完咗之後，咪唔會再有？你答我呢個問題啦。喂，繼續有嘅時候。喂，唔係單單好似扎鐵佬啊、碼頭工人啊嗰啲咁樣， 航空公司啊最 嗰啲一定 係 攞到人同情嘅噃。有啲係好有爭議嘅罷工嘅個案，或者係攞唔到社會同情嘅時候，未必單單都籌到咁多，咁咪就要做定呢個抗爭基金咯。有咩問題啊？ 同埋啲海麗工友咧，其實佢 喂你唔係第一嗰啲錢又唔係個職工會嘅，亦都唔係嗰啲職工會嘅同事嘅，係擺喺度。當遇到下次嘅 時候，因為你俾啊，即好似個阿英講，你都唔好意思啦。喂，咁佢咪原本爭取到已經係例如假設啦，攞咗10000蚊人工，而家你再俾多忽佢啊？咁佢無端端咪有個 bonus， 因為搞罷工，喂呢樣嘢仲俾人嘈得緊要喎、啊，大哥。喂，所以呢啲有。咩道理我真係唔好明喎，咩生于乱世咩伦敦。 我啦开幅图啦，唉列晒出嚟啦，呢啲咩人呢就係、是、生于乱世啦，伦敦人妻先生手记啦，八坛斋主啊，毛代堂、卢斯达、仇斯达啊、端木海啊，呢、這、一个罪言时报、勇武前线、朱长新闻、Farm News 啊、屯门人、屯门市、全港屋苑管理支援联盟同埋人济医院、林伯恩中学国民教育校友关注组，嗱呢啲咁全部认得佢啦，即系咧。即係如果你話你要搞罷工啦，呢邊都唔會幫你嘅。但反而咧，等你攞曬啲即係呢啲咁樣嘅人支持之後咧，佢會抽你後腿嘅，會抹黑你嘅，咁撲街嘅。 你唔發覺？ 即係當你自己係即係水深火熱嘅時候，你要揾人支援咧，呢啲人係聲都唔聲，平時就唔 Q 講嘢，搞起咗啦，有 noise， 你勝利結束啦，哇！佢又講埋呢啲風涼話喎，係嘛？你記唔記得海麗罷工嗰班工友喺佢完咗個罷工之後？佢其實係鼓勵，佢係對住全港嘅香港嘅即係啲咁草根啊，咁低端啊嗰啲職業嘅一啲工友講，唔使驚罷工嘅，係嘛？即係香港人應該勇於爭取自己權益。佢係想帶出一個訊息，佢係想以自己過來人身份話俾大家聽：，喂，我哋唔應該認命嘅。如果我哋係可以將你精神殺翻出去嘅話，喂，咁我哋應該更加多支援喎、 哦。唔係，所以而家呢包仔咧喺度抽後腿啦、 啊。 即係頭先阿 Anthony 讀嗰扎咁嘅組織，全部都係本土派嚟嘅。 啊，成班仆街嚟嘅，即係你喂，即係喂建設嘅做唔撚到， 專登喺度講埋啲是非，食花生。 唔係，同埋佢係誤導緊啲公眾。 係啊， 係嘛？ 唔係呢啲同人嗰啲咩誒？喂，你同呢建制派有乜分別？ 喂，我係海里嘅工友，我再重申一次啊！我都已經爭取到我應該要爭取的、有突嘅時候，我都唔好意思攞啦，係嘛？我真係罷工幾日，真係冇糧出，咁人哋就俾生活津貼我啫。啊，例如我百五蚊一日嘅，咁你俾150蚊我就正常啦。你唔會俾300噶嘛？你鼓勵我唔使撈嘅罷工咩？唔得噶嘛？咁係冇道理噶嘛？你都好難向人解釋嘛？因為我罷工手停口停 ，that's why 我要 cover 翻你嗰個 expenses， 係嘛？你嗰個生活嘅津貼。咁你應該揾幾多錢一日？佢咪俾緊幾多錢一日咯？咁如果嗰啲嘢都已經大功告成咯，咁仲俾得啊？你有冇搞錯啊，大佬？話到明嗰個係工人嘅抗爭基金，唔單止係海麗噶，係嘛？香港有無數咁多啲咁嘅相同類型嘅 case。其實呢今次海麗嘅罷工係一個充權嚟㗎，對香港人嚟講。 係啊， 喂，你諗下我哋過去嗰幾年係單單都輸咁滯。無論同資方又好，同政府又好，政府呢個係更輸得緊要啦。你咁樣嘅充權 empowerment， 我啲英文叫係對大家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鼓勵嚟㗎啦。你而家喺度抽後腿，咩意思啊，大哥？ 冇啊！件事其實咪等於你幾年前大家喺度講緊嘅一個講事。 你係咪想即公民公佈就話不如咁啦？即係邊個曾經捐咗嘅啦，而家勝利結束啦，剩翻啲錢嘅你想 withdraw 翻嘅，咪叫 withdraw 咯。你同我俾咗先嘅2000蚊啦，都唔好意思啦。withdraw 啊，大佬翻轉頭。 屌你老尾，其實你講到尾，其實你就係想老人哋，你就係想抹黑人哋，老屈人哋食夾棍啫嘛，搞白即係搞支持呢個公運。 喂，你同共產黨啲所謂有乜分別啫？ 你同啲文匯報有乜分別啫？嗰啲豬心論。哇！你出嚟示威，梗係有錢袋啦，有錢賺啦，係咪咁樣樣啊？ 唔 係 我 講呢啲嘢啫嘛。 我話如果俾曬嗰23萬啊，就有咁嘅結果。 你咪就係想講呢啲嘢啫嘛？你班仆街。 如果你唔好似而家咁，只係派20%，就係、因為嗰幾日罷工，即係 cover 翻嗰啲人嘅工人嘅即係人工嘅話，咁就冇得入喎。 啊！ 喂，如果連嗰80%都派埋，咁咪即係話你俾錢人罷工咯？ 係啊， 係咪啊？搞抗爭咯！就中啦！喂，咩咩邏輯咩道理嚟㗎？我真係第一次聽呢班友真 係。唔係，其實唔係第一次聽㗎。你幾年前講緊港視嗰、那個嗰個示威，你見到由富人媒體開始已經有人咬呢啲咁。 歐樂軒咪中箭咯？ 係啊， 歐樂軒嗰陣咪中咗咯？喂，搞個遊行，喂，音響唔使錢㗎，派宣傳單箱唔使錢㗎。 嗯。 喂，個個都係李嘉誠啊！哇，你班真係叻喎！我哋收黎智英捐款去搞呢啲嘢嘅時候，你又屌鳩我收黎智英錢。 嗯， 好啦，我而家問阿眾籌啦，你又話我哋遊行嗰陣時候去掠水，係咪你俾先？係咪你俾先？ 屌你老味！即系佢，呢啲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佢自己搞抗争又 call 唔捻到人，人哋搞公运你又唔捻撑。 咁你又货金 系咪？你又拗货金，你就拗到尽。 你喺个电台里边吹下啫噃， 嗰个系 吹下就叫人货金，我都唔好意思啊。所以我冇乜叫噶，我真系面红啊，大佬唔好意思啊。如果顶得到自己顶咗就算啦。但系个问题就系、即系顶好耐咁嘅啫。个问题就系、喂，人哋真係親身出嚟面對個政權，面對個資方，真係會冇咗個飯碗嘅，真係有汗出冇糧出噶。喂，你喺度抽啲咁戇居嘅水，翻嚟讀下書先啦，好唔好啊？不過真係唔好意思講啦，係嘛？好想揾位入啊，但係都唔好意思講啦。喂，留翻嗰十幾個，下一次抗爭基金有咩問題？你話李卓人代咗佢，你就可以屌鳩李卓人。 即係好似阿仇思達嗰啲就話啦，你之前啊代肥佬禮嗰啲啊，嗰50萬代住先啊，你都有前科啦，講呢啲 關咩事啫？兩樣嘢係咪？ 喂，咁我冇告佢啊。喂，佢有事告咗佢啦。 其实佢哋嘅阴谋论就係话，当你成立呢啲咁嘅基金嘅时候，喂咁你基金你都要人管理，嗰啲都系收入嚟㗎，咁即係你代咗佢囉。咁佢嘅意思就 咁、是、即公盟老实讲，咁大嘅团队大把捐款，包括啲工友又好，包括外国嘅劳工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好多人捐款㗎嘛。喂，嗰啲同事嘅粮唔系出喺呢一笔十几万嘅基金度，我出咗几多啊？阿龙，嗱，我俾晒你，你同我顶一年，你都唔制啦，你嘅人工都唔止嗰十几个啦， 我 一年。 我哋睇下，即系呢一个伦敦人妻先生手记，佢点样写啦？点样点仆街法啦？ 话实在太好啦！海丽村嘅工友咧罢工告一段落啦，哇！即公民好落力咁样帮工友们筹足23万，埋单计数之前罢工行政支出系7000，啊！实际工友咧收到只系47000，我哋成功透过罢工行动帮到即公民筹款，真系好开心啊！过分。没有罪过分，只有更过分。即公民仲好开心咁同大家讲，将余额14万代入自己袋，日后支援其他工人抗争，呢个冇问题㗎。大佬姐头先讲咗啦道理。咦，乜筹款时唔系话帮工友嘅咩？点解大喇喇14万会拨入咗即公民㗎？成件事好似细个嘅时候新年斗利是㗎，之后阿妈话同你存钱一模一样喎。原来慈母唔只系警察嘅专利，即公民都可以好慈母噶。计埋单计数，市民捐咗23万，工友收4万，刚好只系20%流入工友户口，即公民占足80%。喂，大佬啊，你当自己系中国红十字会咩？你根本就唔系替工友筹款，而系借工友嘅不幸去敛财，非常可耻啊！ 喂，老实讲，差唔多啦。都读够啦，老爷。喂，可以告佢诽谤噶。喂，我觉得阿仁咧，李卓仁，你应该法律咨询。啊， 个批。 喂，你完全系 twist 咗人哋成个讲法噶。啊。twist 咗成个讲法啊，大佬。又可耻又剩，唔知边个可耻，大佬。啊。 咁由歐樂軒俾人屈開始，佢哋都係好堅持呢一樣嘢，你遊行或者你搞呢一個群眾運動，而喺當中嘅時間籌錢嘅話，咁你就有一個敛財嘅可能啊嘛。 咁你哋又醜，你哋唔好叫人課金咯，係咪？係咪？我哋搞嘅遊行，例如七一，你哋都擺喺我哋嘅檔度啦。喂，你去嗰啲咩九展，我會唔會擺個箱喺你門口喺度搶你啲客啊？我梗唔会啦，一来你嗰啲客都唔会鍾意我，係咪？喂，但你哋真係包仔真係面皮厚到尺几喎，大哥。 冇噶，个状况咪等再讲落去，就係话佢哋除咗用呢一样嘢抹黑你之外，佢仲不断咁就去讲嘛，嚟緊呢个普选有本土派嘅人就要投本土派嘅人，冇本土派嘅人就要建制派嘛，一脈相承㗎。 你话 唔系同埋呢啲清洁工友呢应该要諗啦。我覺得就即公民都要，我諗佢哋都度緊嘅，佢比我更熟啦。佢哋咁多年經驗，佢哋應該要幫佢哋成立個清潔工友咧，嗰啲相關嘅工會，尤其是係屋村啊，而家海麗呢一扎公司旗下嗰啲工友咧，借呢一個成功經驗咧，去揾佢哋咧加入做會員，因為日後你都會有抗爭噶嘛。咁你嗰十幾萬啊，咪俾佢哋我哋去成立個工會日後用咯， 做個本咯。 嗯，系嘛？咁你唔使收人咁多会费啦，或者免咗会费啦，系咪？咁你但系因为你呢个工程一个成功嘅经验，对嗰啲人嚟讲，尤其是啲清洁工友嚟讲咧，系一个充权嘅最重要的一样嘢。咁、而过往即公民又好，基督教工人委员会又好咧，佢过往都系咁噶。一搞完呢啲工潮之后咧，即刻成立个工会嘅， 系 即成立噶。因为点解咧？嗰啲人个仲有个 momentum 喺度啊嘛，仲热刺啊嘛，再加上就系成功咗啊嘛。咁啲人覺得即係有效能感啊！ 你諗下就係話咧，其實你而家叫做係籌咗筆錢又突喺度咧，咁其實加埋其實你自己都，其實你工會亦都係啊，佢自己都講到明，佢都同你交代咗咯，咁係支援下次嘅工潮啊嘛。 有咩問題啫？ 係咪？佢嗰、那個喂，如果你講個透明度已經喺曬度， 我都聽唔到有咩問題喎、 系冇问题嘅，咬你嘅啫嘛。 喂，你唔单止系鸡蛋里挑骨头啊，你直情系转移视线、啊。你可以当佢系即公民攞咗，我咪搞错啊，大哥。话到明嗰个系为啲工友成立一个罢工基金，留翻下一次罢工用。有咩问题？ 唔系呢个，我觉得咧，亦都系等于鼓励咗啦，即系嗰啲系俾人哋。 你一系攞即公民嗰阵时候筹款嗰张单张出嚟、指住佢。 你揾到個錯誤出嚟咧？我估職工民唔會寫到話一定係俾海麗噶。 係，咁你剩翻幾多錢咧？你剩翻19萬啦。咁你剩翻你19萬咧，其實係等於係俾嗰啲工，即係如果你話下次有啲工友覺得即係俾人哋剝削嘅，咁佢哋有個底喎。喂，如果我下次我哋某一間公司、某一間外判公司俾人哋剝削嘅，我哋又想罷工嘅，咁我哋可以即刻揾呢個職工民啦，係咪？喂，你上次籌多咗，可唔可以今次支持我哋啊？ 你頭先列嗰扎組織，我係職工民咧，我挑佢機嘅。你有幾多錢係咪？你咁大聲講嘛？你俾翻張 receipt 我哋，我退翻俾你。OK， 因為我知道好多咧都係組織性即係捐款嘅。我聽到即係議員助理協會啊、天主教政和平委員會嗰啲有捐噶嘛，係嘛？我哋好多係組織捐款嘅。咁你 show 咗 evidence 出嚟咯？邊個喺邊條街度？邊個站度？如果你唔係組織捐款嘅話，是插到钱入去的，我回水俾你。我估呢班友十个九个豆拎都冇人捐过啦。唔好讲嘢喺度。 咁系个批唱吹水嘅啫。 你背后啊系有不可告人嘅目的。你而家就呢个问题攞出嚟讲，你唔好俾我估中。我觉得系有不可告人嘅目的噶。第一，打击你个职工盟个威信。第二。就好似我哋呃緊啲工友咁樣擺咗佢上台咁。 咁如果下次有人想罷工，咁係咪搵你呢班咩倫敦人妻手機呀？係咪要搵阿仇斯達你幫佢呀？係咪搵阿盧斯達去幫佢呀？搵你呀好唔好呀？ 佢識春。 咪更加 識春做。 更加簡單一個諗法。 即係呢個就等於 我都唔敢話自己識呀。 呢個就係等於拆。 因為好辛苦㗎，我玩過一兩鑊啦。 唉屌。 嗰陣時候咩新機場嗰啲工程嗰啲工友嗰啲呢，嘩辛苦到啊。有一間酒樓嗰啲又係啊，嗰啲工潮啊，好驕辛苦噶，你唔可以遲到早退噶，你要早過工友到啊，跟住係捱足，係十幾廿個鐘咁，幾時完啊，大佬？ 係咁傾咪，你要同資方。 喂，所以即公民嗰啲工會嗰陣時，我哋好值得 appreciate 㗎，佢哋都唔係考慮政治嘅因素嘅問題嘅人，係嘛？有咩委屈啫？系咪又唔系谂住选举噶啦？ 啊， 系嘛？打呢份工，老实讲，即系嘅工作时间又长，又大压力，系嘛？同埋你有好大嘅挫败感嘅呢个工作。 我哋不如咧重温下咧，而家有份去即系参选嘅刘永康啊，都系本土派啊。嗰阵时你记唔记得啦？前年咧有国泰有单嘢咧，就系、是、国泰罢工。嗱，佢讲咩咧？刘永康。其實國泰單嘢已經爆咗好耐，一直唔見有本土派出嚟幫手。到而家左交肯去幫手，本土派又話抽翻咗去左交抽水。如果本土派可以揾個嗌建國之外嘅人做下實事，我相信終有一日可以成為主流。所以點解我話本土派要參選區議會？本土唔係淨係得個嗌字，香港人幫香港人呢一點先至係本土嘅根本。跟住佢又講啦。我理得佢系咪咩教啊？我净系想知本土派觉得班国泰员工可以点？而家情况系有大事发生，只有左交肯出手，真系可以帮到香港人。本土派仲日日喺净喺度讲紧港独同埋建国嘅分别。今次嚟咗地，确系本土派。几年过去，而家又一样。你班本土派， 因为刘永康讲得唔错。 刘永康讲噶，吓 唔错啊呢样。 刘永康讲噶。你而家你搞咁多年，呢单新聞几时嘅？呢单我睇翻先，呢单嘢我自己个亲自做嘅，记得系 离地啊嘛，哥佢简单嘅讲法就系、是、国泰嘛，两三年前到啦，好似系嘛，嗱国泰点解唔使筹款咧？国泰工会就 under 职工盟嘅，都唔系叫 under 啦，因为佢系一个即系、就是、confederation 嚟嘅，吓即系唔系有权力嘅从属关系嘅， 系 因为国泰工会好有钱， 系啊。诶、哎，仲有一对仲经 国泰工会啊，系直情系喺你嘅人工里边咧，系扣咗即系一年，我谂应好似系一年，我唔记得咗，系一年系扣咗你嘅人工嘅几嚿水落去。 系啊， 所以同埋佢好多人噶嘛，国泰工会成万人噶嘛。 仲有一句仲精警，我睇埋先。 我淨係想問本土派有邊個可以好似李卓人咁奮身出嚟幫工人手？李卓人係撲街，但係工人有事呢，佢哋除咗揾李卓人幫手之外，根本就冇人會幫佢哋。包括你頭先倫敦人妻手記嗰啲撚樣啊，本土派邊個可以出嚟講一句，以後唔想揾李卓人可以揾佢？到今時今日依然適用呢句說話，啱唔啱先？ 嗯， 喂，你班友答下，仇斯達、勞斯達嗰啲答下。 喂，咁呢個劉永康講啲人話喎。 唔係咁係，咁屌，咁你而家你就算叫佢出嚟選嘅話，佢都要面對呢個問題。如果呢單嘢再出現嘅時候，你哋本土派有冇人可以做到嘢？ 咪所以有啲人問嗰陣時候，阿郭思成喺度講啊嘛，話我哋左膠離地啊嘛，你咩地？ 屌你最撚離地就係佢哋班撚樣。 喂，你哋吹嗰啲虛無縹緲、呃細路嗰啲觀點就係離地咯，係嘛？害到香港今時今日咁，俾阿爺揼得咁緊要，乒乒乓乓要立23条一地兩檢，又要擺喺香港九龍西嗰個站。跟住就搞國歌法，跟住就 DQ 立法會議員，全部都係你喺度背後搞出嚟嘅，嗌到最激進嘅口號，去普屋共產黨，搞到我哋冇得翻轉頭，係我哋先同你頂啫嘛，係而家班友見到你嘅細弱先至加埋一腳埋踢埋去啫，之前得我哋頂嘅咋，係之前得我哋屌你嘅咋， 嗯， 係咪啊？而家知衰啦，知衰啦。 都唔系知唔知衰刘永康嗰啲好现实嘅人咧，纯粹系反映咗。因为你谂翻转头，喂，你头先喺度讲啊嘛，喂，如刘永康参选去到选举论坛，喂，面对呢啲咁样嘅 topic， 佢可以点样回应？咁喂，我回应嘅方法好简单嘅，咪就系话，咁所以我咪要做第一个，即系做实事嘅本土派咯，所以我咪参选咯，所以我咪就去咬你泛民咯。 喂，其实啦，唔好讲你哋唔中意嘅民主党啦，我当勾咗佢啦。大部分我哋嘅泛民嘅成员喺咁多年以嚟喺唔同嘅公共政策嘅范畴里边，我哋真系落手落脚同有砌嘅，系嘛？唔好讲咁远啊！我讲我自己算，喂，我真系有砌过最低工资噶，我真系有砌过领会噶，我有帮无数咁多嘅街坊处理佢地区问题嘅，大哥，我点样样离地啊？我发梦啊！因为嗰阵时候我屎忽痕啊，将 office 条线咧就飞咗落我手机度，我手机条线就飞咗翻屋企啊。我七点几八点啊，我都未起身啊，已经答紧个街坊问题啊。连瞓喺我隔篱嗰个，佢话你好似扮到好似未瞓咁啊。我唉，嗰啲问题，我调翻转我都识答啊，大佬。 嗯哼， 系咪啊？喂，咁个街坊唔系去个咁高嘅建国嘅理念嘅时候，唔系咩本土意识嘅问题嘅时候。咁佢日常生活嘅問題，你需唔需要 deal with 啊？ 嗯， 我記得嗰陣時候點解咁早咧？啲阿叔阿嬸打我嚟就係因為佢換身份證啊，我哋安排啲車啊。咁阿叔係咁早起身噶嘛，大佬五點幾六點咪醒鬼咗噶啦，咪七點幾打俾你咯，以為你開咗工，大佬唔通你唔答佢啊？係咪啊？仲係我親自答添啊！真係大鑊啊！真係屌我其實我唔係好知道呢個 range 問題點噶嘛，具體係咪？咁咪叫佢十點鐘就打我嚟啦，好易嘅啫嚇，我哋幫你安排車咁啊，你再打嚟咧27527咁， 我仲記得個 number 啊！喂大佬啊，我廿年啊，大佬呢個 number 而家取消咗，最近好似轉翻我 office 嗰啲電話屌大佬， 但係呢班人 呢啲就唔係叫離地啦，我係同個居民，我哋同我嘅服務嘅對象係同一鼻孔呼吸 啊！ 我真係了解佢嘅生活嘅需要，呢樣嘢對佢嚟講，你覺得係好少嘢，因為換個身份證點會唔識換啦？但係對佢嚟講，喂，真係好大鑊嘅喎，張方唔識填，幾廿歲啦，唔通個仔又唔係同佢一齊住嘅，咁唔通你 call 個仔翻嚟咩？屌咁，我哋幫你做咗佢咯，咪易啊！佢填嗰張方係嘛？咁你嫌遠嘅，要去到九龍灣，咪一車車你去咯，係嘛？之前好似有 power booking 添，咪喺電腦度幫手做咗佢咯。呢啲就唔係叫離地啦。雖然你最後嗰班街坊都背棄咗我，但係冇所謂。我做咗呢樣嘢，為你做過呢樣嘢，我冇後悔過，係嘛？我覺得呢樣嘢係實踐嚟嘅喎， 係 民主運動嘅實踐啊！ 同埋我係好高興見到嗰班即係海麗嗰班工友，佢都覺得就係話我自己今次爭取成功，唔可以淨係停留喺咁嘅階段，要所有好似我哋咁艱苦俾人哋剝削嘅人都可以即係。争取翻自己应有权益，我觉得呢个好崇高嘅。 佢想打烂你饭碗啫，佢同埋想咧抹黑你个运动。 系 嗱，你唔成功嘅时候，佢就屌鸠你唔成功， 就喺度讲风凉话。 好啦，你成功嘅时候咧，就抽你后腿。喂，我睇唔出有咩问题啫，喂。 就系呢啲问 题。喂，你仲俾啲工友，佢咁咪咪攞突咗啊，大哥。 系攞突咗咯，咪就系屌。 超你真系，喂都要公道噶。喂，如果真係我真係捐個款，喂，大佬就俾得咗佢啦，留翻俾下一批抗爭嘅街坊啦，好唔好啊？工友啦。 咁所以就係話你講到海麗呢單嘢咧，即係本身就冇乜理啦，跟住最近又搞到興合合啦，包括張秀賢都話，因為呢單嘢咧就俾人哋即係又毒打又剩啊。 點解啊？ 佢話因為佢自己即係佢自己 Facebook 嗰度啊，登咗一幅圖，即係關係圖嚟，即係海麗罷工啊，即係海麗班工友同埋呢個即係房屋署啊，同埋啲外判商啊， 工聯會啊，仲有 係啊，嗰個官商勾結嗰個關係網全部畫曬出嚟，咁所以咧，佢話有啲人咧就揾人嚟揼佢咁樣樣，咁 唔揼職工盟嗰啲公會幹事， 唔係其實都有嘅，即係你頭先網上嗰啲咩人妻嗰啲倫敦人妻嗰啲咪係咯，只不過係分開兩條隊咁樣做嘢，其實係有噶，即係只不過唔係揾南亞人啫嘛，即係你職工盟有噶。即係呢個仲大鑊喎，其實講真，你喺網上咁樣抹黑你，咁樣 share 法，其實嗰種咁樣嘅破壞力咧，係仲大過揼你兩錘嘅，大佬。 嗯， 咁所以我覺得就係話，即係當有啲南亞人去做呢咁嘅嘢嘅時候， 又去南亞人。 其實你喂，其實我覺得你班啲咩倫敦人妻啊，啲咩仇斯達啊，其實你同呢班南亞人為伍啫嘛，其實係，係咪？你根本就喺度打擊緊一啲有心幫工人嘅人， 唔係同令到大家投鼠忌器， 咪係咯。 日後佢籌款嘅時候咧，唔敢咁大聲講，佢想抹黑你成個運動，因為幾最容易入手噶啦，講財政係咪？ 嚇， 最易入噶呢樣嘢。 唔係你咪就係等於呢個《東方日報》啊！ 我嗰陣時候所以已經笨咗啦，你一定要回應噶。系嘛？收肥佬咧，捐款。 之后阿毛哥都自己赤膊上阵，自己都回应啦。呢件嘢都， 我哋梗系要回应啦。我哋嗰阵时候笨嘅，费事喺度不停喺度讲啊。第一，我唔想 出国， 我唔想泥浆出国之前，我哋都唔想公布捐款俾我嗰个人嘅身份啊。系嘛？喂，我只要无条件就得啦。你得嗰个系边个啫？你个大佬收嘅捐款背后嗰啲人仲核突啦。 你班人嘅真身系边个你都唔知 道。喂，肥佬咧有咩问题啊？喂，佢系话晒支持民主、啊，佢又冇叫我做乜，亦都冇叫我唔好做乜。正如嗰时候我质问佢啫嘛，我话你幕后金主，咁佢话我都唔系省油嘅灯嚟嘅，有时候我俾啲建议佢哋都会听一下，咁但系我冇逼佢哋、 就是、 一定要听我讲噶咁样。 私人最响嘅第一集 系咯，咪有咩问题咧？喂，有人捐款俾你喺香港嘅政治环境里边。得一条傻佬就叫肥佬黎，肯捐俾你，你仲喺度抽水，系咪？我听咗阿毛嗰个讲法，我讲俾佢听啊嘛，屌！我同佢讲啊，喂阿边个阿捐，你当我听唔到屌？咁即系点啊？阿哥，跟住事后屌鸠我，啊嗰阵我笨咯，我应该好似而家咁啊嘛，强力咁回应你， 据理力争，唉， 你唔要嘛？拎翻啲钱翻嚟，我帮你俾翻肥佬嚟。屌你！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咯， 差唔多啦。 好，下个礼拜啊，我未翻，后一个礼拜啊，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 Peanut.com。